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0集，收服裴狼二。快活楼的雅室中，莫晴守在门边，清哲和谷雨站在两旁，全是低着头，仿若不存在似的。桌前沈妙在倒酒，酒是卤酒，色若琥珀，闻起来有股清香。这酒倒不醉人，只要酒量不是太差，少饮些许也不会有事的。沈妙倒了两盅，她倒酒的姿势十分优美，手指抓着酒壶的壶柄，晶莹的酒水倒进小巧的玉盅中，声音竟也十分悦耳。裴郎眼睁睁地见着沈妙将一盅酒推到他的面前，笑道：先生请用。 沈妙。 裴郎直呼其名，面色从一进来就没有缓和过。他问道：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裴先生竟如此心急，不用美酒就论美人，是不是有些牛角牡丹呢？沈妙好整以暇地看着他。裴郎被他的话说得一滞，他在广文堂已经待了数年，从来遇到的人都对他恭敬有加，哪怕是最顽劣的学生也不会用这样轻佻的语气对他说话。若是别人就罢了，偏偏对的是沈妙，裴郎总觉得沈妙并非轻佻之人，这般说话却让他有些摸不清对方的底细。见裴郎迟迟不说话，沈妙便轻轻笑起来，他道：与裴先生开个玩笑罢了，裴先生怎么这样紧张？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眸清澈，眼神却似乎带些促狭，分明就是纯真的少女模样，一瞬间竟有一种不自知的妩媚风情。裴郎目光微微一顿。这酒是卤酒。沈妙端起酒盅冲裴郎摇摇一举，裴郎倏然变色，沈妙却像是没有注意到他的神色一般，自顾自地满声道：齐鲁之地酿的酒也是琥珀色，快活楼中的卤酒想必也是托人从齐鲁运过来的。裴郎看着沈妙，忽地端起桌上的酒盅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沈妙言笑晏晏：这酒不醉人，否则旁人看了还以为裴先生是个酒坛子。他的语气极巧，说的话却让裴郎手心微顺。说起来，鲁地人便善饮酒，饮酒多用坛子，裴先生方才那样却有些像是鲁人了。裴郎抿着唇不说话，温润的眉眼却有些扭曲起来。沈妙一手支着脸颊，他饮酒微微上脸，哪怕并未醉人，面上也带了浅浅红霞，在微微眯眼的时候看着竟如海棠春睡，却又因为伴着男装清爽俏丽外别样风情顿生。我想起十几年前鲁地的一位知府，好似也姓裴，不晓得的还以为裴先生与那人是一家呢。裴郎一下子把酒盅蹲在桌子上，与此同时莫晴虎目一瞪，右手按上了腰中的佩剑。可惜那裴知府当时因卷入前朝一桩陈年旧事，被陛下斩了全家，何府上下男儿皆被处死，女儿流放充为官妓。听闻裴知府还有一双出色儿女，尚且年幼，却也死在这场风波之中。裴郎的嘴唇有些微微发抖，他一字一句地问道：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 嘘。沈妙对他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，自顾自地又饮了一盅酒，雪白的脸蛋上红霞顿生。其实我还有幸听闻了一桩秘事，看在裴先生也姓裴的份上， 不妨就与裴先生分享。那裴知府本有能力送一双儿女逃出升天，免于灾祸，可惜官差追得紧，便只能保下一人。于是裴知府保下了自己的儿子，女儿却被官差捉走了。官差都如狼似虎，对于罪臣家眷从来都不会手下留情。那小姑娘被人捉住，岂有好下场的道理？要我说，那裴知府明知女儿落入虎口必然生不如死，却还是将女儿推了出去，未免有些无情。沈妙说着惋惜地摇了摇头，裴郎闭了闭眼，面上现出痛苦之色。裴先生如此感怀，想来是感同身受。沈妙托腮笑盈盈地瞧着他，不过想来这和裴先生都没什么关系，因为裴先生并非鲁地人，裴先生可是自来就身在定京城的商户。说起这些，不过是因为这鲁九醉人一时感怀罢了。裴郎面上的温和之色倏然不见，取而代之的却是浓浓的警惕和防备。他问道， 这是沈将军的意思？ 沈妙摇了摇头，我父亲疼爱我，给了我一处绣房，绣房缺了个绣娘。听闻十多年前裴知府的大女儿从小就会双面绣，可巧了，这位宝香楼的刘盈姑娘也会双面绣。我便想，都是沦落风尘又都会双面绣，指不定刘盈姑娘和那位被推出去的罪臣小姐有几分渊源。我呢，就动了几分恻隐之心，解救她出风尘。沈妙瞧着裴郎，继续开口道，裴先生，你觉得学生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呢？沈妙自称学生，满头青丝也都包裹在男子样式的官帽中，笑盈盈看过来的模样很有几分如玉少年郎的风采，可是这清澈的双眸中隐藏的深深底细和心意却让人看不透也猜不着。这故作娇俏的灵动里，却是将宦海中陈子坚笑里藏刀的那一套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与他打交道仿佛是悬崖走钢丝，画中藏画，敌友难亲。裴郎侧头， 你以为如何？ 沈妙笑起来，她笑得纯粹，似乎真的只是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而高兴。她道，我以为甚好，便是那位裴知府的儿子知晓了姐姐的下落，亲自来为姐姐赎身，只怕以裴姑娘对当年裴知府的怨和本身的心气儿，也不会愿意的，反而会糟蹋自己的一生。裴郎没有说话。世上有些人本是玉，混在石头堆里久了也就成了石头，可有些人心气儿藏在骨头里，便是将人碾碎了磨成渣，骨子里的傲气都不会变动一分。听闻那裴知府虽说是犯了罪，当初却也是个傲气之人，想来交出的一双儿女不遑多少。你说？沈妙看向裴郎，那姑娘宁愿是以沦落风尘的贵女身份活着，还是以青楼名伶洗净铅华的身份活着？ 哼，说了这么多。 裴郎冷笑一声， 你想我做什么？ 裴先生聪明过人，我就知道瞒不过你。见微知著，闻弦歌而知雅意，说的就是如此。沈妙毫不吝啬地将裴郎恭维了一番，才道，裴先生身负妙才，胸有经纬，为何不入室？ 沈妙！ 裴郎突然高声喝道，不知沈妙哪一句戳中了他的痛处，他一下子激动起来，连惊蛰和谷雨也为之侧目。裴郎怒道， 你休想。 裴先生莫要心急，不妨心平气和地听我先说说。许是裴先生被我方才那个故事吓到了，觉得这官场之上一不小心便会连累何府上下，凶险多舛，加之入世后大抵没有现在做个逍遥先生来得自在。裴郎面色逐渐恢复淡然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清高温润的先生模样。可是先生现在却孑然一身，既无眷侣也无家人，不必担忧连累。况且这世上站得高看得远，站得高也能做得多，想要庇护自己想庇护的人，光凭一个白身的先生可不够哦。先生固然能够桃李满天下，可是沈妙气定神闲地举起杯，分明是笑着的，一瞬间却有着冷淡的凉薄。他继续道，可是真正出事的时候，高门大户避之不及，又怎么会劳心尽力呢？只有自己强大方是正道。沈妙的声音似有蛊惑，竟比宝香楼那些个艳圈还要惑人心智。 这些话是谁教你说的？目的又是什么？我入世对他又有什么好处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